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凭借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一举成名。此后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一系列经典歌曲至今传唱。一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直接专线1381001969。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动听。 回眸昨日再忆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 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今天九九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昨天有一位叫春暖花开的听友说想要点一首林依轮的《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》，他还留言说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特别美。确实啊，这首歌最初呢只是一首诗，作词人张海宁当时写完这首小诗以后呢，觉得他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。张海宁觉得这首诗这样压在抽屉里有一点可惜了，于是呢他变了一个手法，把它改成歌词，后来就有了这首歌了。林依轮《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》。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想点的歌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给我们留言。 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，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，此刻却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古老的传说，记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

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，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爱情鸟它还没来到，我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。